我只奢想以后每一个诞辰，你都会到临，令我无从脱身。今生就没有一个眼神，更比你醉人，能撩动快感，没有保留，只知我接受你的所有，来日便已足够，让有生之年，只追求投入在你所有，年月在你梦境独奏。我的思想装满那些要强求，你的爱与受，让我完全接受。思想再没有一个理由，说爱怨与受，曾流泪眼睛。能撩动快感，没有保留，只知我接受你的所有，来日便已足够，让有生之年，只追求投入在你心。